虚假的妹妹，你最近很忧郁，一个人躲在房间偷偷的哭泣，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去，那快乐的你丢在了哪里？原来你爱上个男人高大又帅气，爱得纯真信了他的甜言蜜语，付出了所有的真心真意，他却背弃你狠心的离去。 谁一生没做这事，何必就此消沉下去，拿出勇气面对问题，成功总会握在手里。生命的意义是追求理想，能承受打击，成功的意义证明自己可以追逐风和雨，漫长的路你的信心毅力脚步更坚定，困境中别轻易叹息，用呐喊的声音。谁一生没做这事，何必就此消沉下去，拿出勇气面对问题，成功总会握在手里。生命的意义是追求理想，能承受打击，成功的意义证明自己可以追逐风和雨，漫长的路你的信心毅力脚步更坚定，困境中别轻易叹息，用呐喊的声音。生命的意义是追求理想，能承受打击，成功的意义证明自己可以追逐风和雨，漫长的路你的信心毅力脚步更坚定，困境中别轻易叹息，用呐喊的声音。 旅途喜与悲， 去，命运握在你手里，成功更要靠自己，抹去眼中的泪滴。 自己，林妹妹爱上了家。